闪闪泛光蓝，春风吹又起，东风泪未干，不忘你的嘴，悠唱菩萨蛮，琴声洒皎皎，春意又阑珊，春意又阑珊。那年他三十三，那年他三十三，人生有多少，有多少三十三。那年他三十三，那年他三十三，今生说再见，贝儿他何时还。轻上栏杆，轻走双飞燕，无言笑红颜。不忘你的手，手里那发簪，轻敲兰花枝，又要去采莲，又要去采莲。那年他三十三，那年他三十三，人生有多少，有多少三十三。那年他三十三，那年他三十三，今生说再见，贝儿他何时还。今生说再见，天上和人间。今生说再见，贝儿他何时还。今生说再见，天上何人间。